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梨园金曲，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请您收听京剧《游六殿》，蓝文云扮演刘青提。 小生木莲生，打从仙山而来，奉了师父吴之命，去到阴曹地府探望我母刘氏亲戚，看前面已是丰都城，待我接速前往。仙山不了师父长官，小生稽首。 啊，这一小师父，你到此何事啊？ 小生木莲生，打从仙山而来，探望我母刘氏亲戚，烦劳长官带小生问过。 阎君怪罪，小鬼吃罪不起呀。 请过方便吧。 不能行此方便呢。 方便方便吧。 不能行此方便呢。 我拿你头疼，俺骂你八米红。 好好好，你且回避，待我问而来。 多谢长官。 得众贵公，今有木莲僧寻找他母刘氏亲戚，有折叠大话啊。

前小娇儿我俩